第二十六集，狼狈为奸。 我们竟然没有意识到，要将我们的堕落归咎于擅长魅惑的基尔加丹，或者软弱的奈奥祖，亦或是渴望力量的古尔丹，是件很容易的事。但当他们要求每个兽人将炎热说成冰凉，将甜美说成酸涩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内心中的一切都在尖叫着反对那些言论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听从于他们。我并非亲历者，我说不出为什么。也许我也会像被鞭笞的狗一样服从于他们，也许是因为那种恐惧是那么强烈，也许是对我们领袖的尊敬在我们的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，或者也许我能像我父亲和其他人那样开始察觉到其中的些许破绽。我更愿意这么想。 黑手浓眉紧皱，向远方眺望。他看起来总是在皱眉，也许他确实总是在皱眉。当古尔丹在14天前要求与黑手会面，并且希望他带上他氏族最有天分的萨满，同时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们此行的目的时，他同意了。相比奈奥祖，黑手总是更喜欢古尔丹，虽然他也说不出为什么。但当古尔丹在一桌丰盛的宴席边与他一同坐下，向他解释着当下的情况时，黑手很高兴自己来了。现在他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中意古尔丹了。这个曾经奈奥祖的学徒，现在的萨满大师，正像是黑手本人。他不需要理想，只着眼现实。他们都渴望权力、美食、华丽的盔甲以及杀戮。黑手是黑石氏族的酋长，他已经达到了地位的巅峰，至少至今为止。当各氏族各自为战时，最高的荣誉就是领导自己的氏族，但现在他们已经团结在了一起。现在黑手能看到贪婪在古尔丹的小眼睛中闪烁，他几乎能嗅到古尔丹身上散发出来的饥渴，而他自己同样也有着这种饥渴。 奈奥祖是名备受尊敬与赞赏的顾问，他十分睿智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代替他领导兽人会是更好的选择，这已经定了。而明智的领袖总是让自己身边环绕着可信的盟友，那些强大而听命于他的盟友，那些会履行他们义务的盟友，而由于他们的忠诚，这些人将得到高度赞扬与丰厚奖赏。 古尔丹，你要求我带萨满过来，我想你已经知道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了。 唉，是，我听说了，元素之灵不再听从他们的号令。 有人开始念叨，说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。 哦，你也这么认为？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，这是闻所未闻的，先祖之魂说着的事情，而元素之灵却并不赞同。 我们是个骄傲的种族，有时要承认我们并非无所不知是痛苦的。基尔加丹所保留的奥秘，所具有的力量，都愿意与我们分享。我们在他们看来仿佛无知的孩童，即使是你或者我，但他们愿意教授我们，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力量，一种无需依赖于喜怒无常的空气之灵、大地之灵、火焰之灵与流水之灵的力量。元素的力量是弱小的、不可靠的， 而且可能在战斗中途抛弃你们，使你孤立无援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率领一队萨满，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之源，而非需要祈求，你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？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萨满还能召唤为你们而战的仆从，这些仆从可以，比如，可以让你的敌人在绝望的恐惧中逃走，像夏天吸食鲜血的蚊虫一样吸干他们的魔法，或者引开敌人的注意力，让他们无法专注于战斗。 如果有这样的条件，我想我几乎能够战无不胜。 没错。 但你怎么确定这是真的呢？ 因为我的朋友，我已经亲身经历过了，而我将向你的萨满们传授我所知道的一切。 很好， 但这不是我能许诺给你的全部，还有那些战士。我知道有个办法能使你和你所有的盟友更加强大，更加凶狠，更加致命。这一切都可以是我们的，只要我们索取的话。 我们？ 是的，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安抚各个氏族的酋长上面，需要让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帮助我们去管理那些反对我们的。 继续说。 我设想建立两套兽人的领导机构，其中之一是个简单的议会，为整个兽人种族做出决策，其领导人是推举出来的，其事务的执行将向所有人公开，而另一个组织则是这个议会的一个影子，隐藏行踪，密不告人，掌握实权。这个暗影议会将由认同我们的目标的兽人组成，而他们也愿意为之做出必要的牺牲。 是的，是的，我明白了，一个公开的领导机构，以及一个秘密的。那么，我属于哪一个机构？ 两者皆是，我的朋友。你是天生的领袖，你具有魅力和力量，甚至你的敌人都知道你是一位战术大师，选你作为兽人的领袖顺理成章。 我不做傀儡。 当然不做。所以我说你会同时加入两个机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将是这个新生的兽人群体，这个部落的领袖。但你同时也会加入暗影议会。如果我们不能彼此信任，我们就不能开展合作，不是吗？ 黑手盯着古尔丹精明闪烁的双眼笑了，他丝毫不信任这个萨满，而且他怀疑古尔丹也一样并不信任他。但没关系，他们都渴望权力。黑手明白，古尔丹所渴求的那种力量所需要的天分和技巧，他并不具备。而古尔丹也不想要黑手所追求的权力，他们并非彼此竞争，而是互相合作，他们互惠互利，而非此消彼长。黑手想到了他的家人，他的伴侣乌鲁卡，他的两个儿子雷德和麦姆，还有他的女儿格里塞达。当然他并不会像杜隆坦宠爱他的伴侣德拉卡那样溺爱他们，但他也关心他们。他希望看到他的伴侣穿戴着珠宝首饰，他的孩子们因为是黑手的子女而受到尊敬。他的眼角捕捉到了一丝动静，他转过身去，看到了奈奥祖， 那个曾经手握大权但现在已经遭到废除的萨满正在从帐篷中溜出来。 那他呢？ 他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。吉尔加丹希望暂时留着他的小命。似乎吉尔加丹对奈奥祖还有什么特别的打算。他将继续做一名傀儡。兽人们对奈奥祖的爱戴实在是深入人心。我们现在不能对他弃之不理，但无需担心，他对我们不是威胁。 那些黑石萨满，你说过你会教授他们这种新的魔法，这种你自己已经学会的魔法，这能让他们所向披靡。 我会亲自训练他们，如果他们能够出色地掌握这种新技艺，我就让他们在我的新术士中位居首席。黑手，黑石氏族的酋长，你对我的提议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我要说，部落万岁，暗影议会万岁。